里有最挺拔的脊梁，扛得起冰天雪地万丈岩霜，这里有最宽阔的胸膛，容得下江河奔腾天风浩荡，这里有最壮丽的诗篇，书写着历史烟云岁月沧桑，这里有最圣洁的心，天堂呀哩啰呀哩啰呀哩啰呀哩啰，青藏高原我的故乡，青藏高最壮丽的诗篇，书写着历史烟云岁月沧桑，这里有最圣洁的信仰，建造着一方乐土人间天堂呀，上最高的地方，你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。